喂，嚟到第三节，咁呢节睇下讲得几多得几多啦。咁但系有一套戏，我好想讲讲。呢套戏应该上啱即系早个礼拜啱上啦。咁其实之前喺呢个新丹嘅香港电影节， 新丹电影节都有做， 系啦都有做过。咁呢套戏其实其实来头都唔细嘅。点解咁讲呢？因为其实呢套戏嗰个导演咧，其实就出自于之前，如果大家有睇过《独裁者》或者系《非正常械劫案》嘅呢一个编剧。嘅作品嘅话咧，咁其实对呢个名字其实都未必会太陌生嘅。咁呢个编剧就叫做咩？泰莱舒列敦系啦，泰莱舒列敦嘅。咁其实佢之前都系一个演员嚟嘅。咁其实佢喺2013年咧就写咗第一套剧本。就是 Sicario 啦，就是独裁者。咁当然呢套嘢都我諗对于大家有睇过嚟讲都会都几惊喜嘅。 係 好正嘅，即係癫到不得了嘅。仲要我记得好似系你话你本身唔鍾意个导演㗎嘛，因为呢套 呢套就鍾意佢啦。 係啦， 之后就一直鍾意到依家。 係啦，咁所以就都改变咗你唔少啊。咁但其实我觉得就算 whatever 系个导演又好，即係其实都归功于个编剧嘅，因为人都话个编剧系好扎实之余，即系都系好有一种好无形嗰个压迫感啊。 最尾扭一扭喎。 哇，比如即係下一下啫，即係估唔到。咁之后其实非正常械劫案头先即係啱啱又同你讲你都话其实麻麻地㗎嘛。係啦，咁但係其实非正常械劫案我觉得又有几得意嘅，即係佢原来咁样玩个故事形式，即係两兄弟原来去咁样去偷钱，最后原来偷钱係有另外一个原因嘅。係啦，即係呢样嘢我又觉得几有趣。咁去到佢第三套编剧嘅作品呢，今次就唔止做编剧啦，就做埋导演。咁变咗系成为佢第一套自编自导或者系第一套导演嘅电影咧，就叫做《风河谷谋杀案》嘅。咁《风河谷》咧，如果大家有，你有冇去过啊？你 冇去 过，印尼安保护区啊。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印尼安叫印尼安保护区啦。咁呢套戏其实就会就发生喺呢个地方啦。咁就话因为一个少女。即系服尸咗喺一个雪地上面，咁即系就引起咗其实好有啲回响嘅呢件事。咁一个猎人就揾到，因为其实有呢个猎人咧，其实本身佢就认识当地好多唔同嘅人，就包括呢一个少女。咁但系咧呢件案件咧，其实有好多即系有好多疑点嘅。咁其实佢哋自己未必查到嘅。咁所以咧就会叫咗一个 FBI， 就由呢个拉斯维加斯去到呢、這、一个风河谷呢个地方，就调查呢单案件。咁我谂大家睇到个戏名咧，即系叫谋杀案，咁大家都认为会呢度系咪真系斋讲谋杀案咧？系咪斋查案咧？原来又唔系嘅，即系其实佢当然啦，谋杀案系成套戏嘅一个着笔点啦。咁但系其实佢主线咧，其实就借住风河谷呢一个地理环境，因为其实都叫做一个边界嘅地方啦，咁同埋一啲我諗係会比较俾人去忽视嘅地方，咁同埋冇乜人去理会之下呢，咁所以其实当地有好多嘅 resources， 即係啲资源都缺乏嘅，包括警察方面，所以点解要搵一个 FBI， 要由一个美国嘅市区要去到呢个地方要去查呢单案件咁样。即係其实我諗导演佢今次因为有人所讲呢，就话独裁者同呢个非正常械劫案，再加埋风河谷谋杀案呢三个咧，就话系一个 trilogy 嚟嘅， 三部曲， 即系三部曲嚟嘅。咁大家点样去睇咧？就自己去对号入座啦。即系你可以认为系一个 trilogy， 咁但系当然你如果三套独立嚟睇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好工整、好完整嘅一个故事嚟嘅。我自己睇完之后，我会系几意想不到嘅，就系佢唔会斋淨係讲一个谋杀案件嘅成个来龙去脉，或者係边一个凶手，佢都冇讲明係边个凶手嘅。即係佢当然有以篇幅系话俾听边个完成呢件事啦。咁但到最终啦，点解会嗰、那个女仔会死呢？原来就关嗰边嘅地理环境有关嘅。係啦，即係如果有人可能有睇过一啲嘅消息，即係我啲资料呢或者知道嘅话呢，咁其实就话风河谷呢个地方其实都比较偏冻，即係可能零下10多度咁样。咁但如果你可能一旦即系着得唔够衫， 加拿大嗰啲啊，定系 应该差唔多。Okay， 我冇接查个地方地点位置啦，系啦。咁但系佢其中入边有啲对白就讲咗话，其实如果你喺呢个地方 可能维持一段某几分钟嘅时间嘅话，其实你个肺咧就会因为抵挡唔住嗰啲冻啊，个天气咧咁就会爆，咁就自然啲气泡，咁就自然就会死嘅。咁佢就攞住呢一点，你去引申翻呢一个故事嘅发展嘅。我觉得系几有趣嘅呢件事系，即系佢唔会话俾你即系。真系揾个人嚟怼冧你，使得谋杀案。原来谋杀案背后系有另外一个意思存在。 Okay. 即系我觉得会几有趣咯，呢样即系同埋呢个即系呢个导演或者编剧。咁之前嗰两个作品，大家都见到佢扭桥扭得几二十不到噶啦。 呢套有扭嘅， 都有少少扭，但系佢其实相对嚟讲，三套嚟讲，佢比较系叫做。比较叫平铺直叙噶啦，已经系， 系、 okay. 即系我谂系佢要引申翻个故事最后嘅结局系点，即系本身个结局系点样，咁之后玩俾你知啊，原来系咁样排出嚟嘅，同埋有我谂当中有一两场戏，我都认为系几好睇嘅，其中一场可以讲少少，其实都佢都上咗、都上咗咁耐啦，可以讲讲就系、是、其中一场系群戏啦，咁就系讲紧一班人去到一个地方，咁之后本身大家就各自为政咁样嘅，咁但系因为一个枪声，成班人就攞把枪，原本对持紧嘅， 系， 后来咧收埋完之后又再嚟过，即系重复又重複，即系佢唔系重复，即系系反应一次。又再犯一次，因为一下出声又嚟过，即系佢呢样嘢，佢带动咗一个好紧凑嘅一个张力，即系佢唔单止利用呢、這个剧情嘅故事发展，即系可能有少少嘅一啲嘅动作位，咁之后就令到成件事又变咗，即系我觉得系好有趣嘅成套戏，即系睇完之后 导演都 OK 嘅咯， 我觉得第一套系收货有余咯，收货有余个系，所以睇啦。 睇下冇时间 啦，睇啦，应该 OK 嘅呢套都，即系我谂唔会差得去边嘅， 系 啊，即系如果有时间你都可以睇睇咁样咯。 好啊， 咁点啊？之后你讲边套啊？讲呢套先啦，不如 系啊，你讲完呢个咁冻嘅地方或者热嘅地方啦， 系啊，热地方啦，系啊， 亦都系关于一个美国嘅地理环境嘅一啲故事啦。咁讲就系呢套《烈焰红心》啦。咁啊。首先想讲之前，我谂有好多观众期待彩彩呢套唔系一套灾难片嘅。 其实我睇嘅时候，我都以为灾难片嚟嘅。 我都以为系咁，但系一入到原来系讲另一样嘢嚟嘅。 系啦，后尾先知道原来改编2013年一件真人真事啦。 真人真事系啊，咁讲下改编件真人真事啦。如果你想有一个最圆满嘅观影体验咧，你唔该你唔好去揾嗰件事。 冇错， 发生咗啲咩系啦？ 冇错系啦。 你知就知，唔知就自己去睇。 唔知最好啦，系咪先？ 唔知就睇，因为我唔知睇到系真。 我都系唔知嘅， 真系好震撼嘅。 我睇完后尾系喊噶啦。 系啊，咁呢套我会觉得系有少少似好多套所谓我会叫佢一啲比较纪律。部队嘅一啲戏啦，因为可能你以前睇过《同两人烈火雄心》啊，《火海豪情》嗰啲，你都唔可以话喺套真系救火 十万火急啊嗰啲啦， 系啦，十万火急比较多 文戏啦，已经 都意思比较佢后屘嗰场喺个沙场嗰场都好长啦，但系其实对比荷里活嗰啲系可能真系讲咗九成嘅。咁其实呢套都，如果你真系想睇一啲灾难场面啊、救火场面，我谂真系少于二十分钟嘅呢套真系。甚至冇添 啊，应该 冇添啊， 轻轻大个之后就一齐 view it 噶啦嘛，之后 系啦，呢样我反而觉得系可能要失色嘅呢样，因为其实我初头我以为系啊，譬如就算你唔喺度灾难片，可能透过一啲救灾嘅场面去带出嚟啲兄弟情啊，呢度好似唔系好 build up 到嗰种气氛啊，开头我觉得系。可能讲有啲山火喺旁边掠过咗咁继续吹水咁，所以开头我觉得系有少少长咗嘅，但系去到后面原来 OK 嘅。 开头我觉得佢铺嗰啲文戏比较多啲嘅，即系同埋因为佢可能佢主要都系讲翻男主角，即系两个男主角嘅背景啦。其实 系啊， 系即系我谂系有少少长嘅。 系啦，咁啊呢个故事其实都真系同呢一类戏比较相似啦。 嗯， 因为我觉得呢一类戏就一定系有个。叫做废柴咁啊，新丁啦，又入过一个部队入面啊，咁啊遇到一个所谓嘅魔鬼教练、魔鬼师傅咁啦，咁啊例牌又要俾啲同事恰下佢，咁亦都例牌又同啲同事有啲私人关系就增进咗，系啦，咁啊拗下又不打不相识啊，变咗 friend， 咁啊去到最尾系上场终极嘅灾难咁啊，考验佢自己。 咁原来个故事 系啦，咁其实呢个故事我都讲完噶啦，系真系咁样嘅。咁但系始终佢因为佢改编自一件真人真事啦，咁所以。佢个重点真系去到最后， 佢廿零分钟啦，都廿零分钟嘅嘢。 你到最后嗰场系，我会觉得哇，一个镜头已经 扭住。 其实嗰个镜头，嗰下镜头其实已经系好紧张，好惊。 好紧张系啊，我系即系我睇嗰阵时，我 feel 到，咦，会唔会真系咁样？我顶顶，原来。真系 停啦停啦，唔好讲， 即系俾我估中嘅。 因为开头我睇嘅时候，我谂我同你个感觉一样。 系啊， 有冇机会咩咧？ 系啊， 但系点知原来系系啦。 因为开头系我入场之前，我啊呢套戏睇我咁嘅故事，有冇必要拍到130分钟咁长咧？ 其实真系好长， 系真系好长。但系你睇完最尾，你又谂翻啊，之前啲情节真系可能要咁样铺。 嗯， 你去到最尾嗰下先有咁有爆炸力。 因为同埋佢开头我谂佢就系讲山火嗰啲场嗰啲场口咧，其实真系唔多， 唔多。同埋我觉得佢真系，我觉得头先讲佢唔识用啲山火去 build up 咗佢哋嗰个。 系啊，但系反而佢系利用训练嗰段时间嚟做 build up 咯。我觉得 系啊，啊呢、這个训练我觉得几得意，因为我之前即系可能你话睇啲救火片《烈火雄心》啊，系真系喺度大厦入面救火，但系又睇山火，咦，估唔到原来救山火有啲咁嘅方法去。 系啦，即系要原来攞个嗰啲包住自己嘅身就 系 去自救啊嘛， 保护自己啦，同埋话咩以火攻火咧，我冇谂过啊。 系真系估唔到以火攻火， 几得意嘅。睇呢啲佢拍呢啲叫做 情节细节位， 细节位系叫做我谂俾好多观众冇谂过系有啲咁嘅方法。 但系我谂最意想不到就系呢拍呢套戏个导演。原来曾经系拍呢个《创战记》同埋《公元2077》 哦，《公元》啊，系 就系呢个导演咯， 就系《创战记》我 OK 嘅，《公元2077》就咩啲？ 但今次就完全系反咗，即系佢之前嗰两套戏。 即系你唔系平平白白商业片嗰啲， 系啦系啦， 因为你抱住商业片嘅角度咁，你瞓着都似，但系你话谂住睇一啲系即系比较细腻啲感情系唔错嘅呢套嘢。 我谂其实佢呢啲即系叫做所谓拍啲江洋味道重啊，或者男性之间嗰个友情嗰样嘢，即系我谂呢套戏都睇到嗰个之间个关系，同埋佢边有嗰样嘢，即系我会觉得系几感动嘅。其实 系啊，同埋佢唔止话你班兄弟情，佢哋每个人可能啲私生活啊，譬如佢个叫教唔系教练，佢个队长。同佢老婆之间嗰段感情其实都写得唔错， 其实好睇嗰段都 系啊，佢每一个人都叫做都分到啲戏俾佢啦，同埋亦都有唔少笑位啦当中，咁我觉得系始终有轮唔错。 同埋佢都勾起翻原来即系点解个教练点解会揾嗰个僆仔？ 系咯，呢个 又呢个又估唔到啊！去到后屘先讲呢嘢， 实际系咪咁就唔知啦。咁但系佢呢一个故事佢嗰下都几惊喜啊！ 系啊，即系我觉得会系几有趣，即系同埋我谂，如果真系好似头先所讲话，如果真系抱住呢一个睇灾难片嘅心态睇嘅话，应该都 但系我谂你入到去又唔会话即系会令你好反感嘅，因为始终佢写个人物关系嗰啲感情都唔错嘅。 系啊系啊，同埋我谂，如果有啲人想即系睇完套戏之后，都留一留最后，即系其实最后嗰啲片段 最后都几感人， 都几感人嘅。其实都系啊，即系我会觉得唔差呢套演算唔差嘅。其实 你讲佢后面嗰啲相咧，我谂起去到接近中后段啦，突然之间一个。你睇落，你初睇嗰阵时都觉得有少无聊嘅嗰个 mission。 系啊系啊 系啦，但系你睇到最尾，哇！原来呢一个 mission 系真系令到嗰个感人位会更加加强到。 因为你去到，我明。 系咯，你初头睇你做乜嘢咁无聊咁嘅，但系去到后屘原来啊有关系嘅。 即系原来系咁样成件事咁样勾翻起出嚟。即系你睇完之前嗰，可能睇完之前嗰120几分钟、130分钟，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咩特别嘢嘅？ 系啦，你好平淡淡啊嘛，一去到最尾原来系可以连得埋， 连得埋啦，俾成件事。即系我会觉得系，即系我真系好少睇呢类戏睇到喊嘅。 咁我又未至于喊，但系嗰下系好感，即系 好感动、好感触咁样咯。即系同埋我谂呢一类所谓叫做救火电影咧，即系我谂大部分十居其九都系即系为救火而救火咯。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你唔会好似啲咁嘅， 又唔会 戏俾佢做咯。 系啊，同埋我呢一样，虽然话呢套唔系一套灾难片，但系差少少讲我。当中叫做嗰十零二十分钟嘅火灾场面，我觉得佢啲火做得好真， 其实好真啊！ 系啊，我都有同套戏嗰个公关都倾过，其实系咪礼真嘅咧？因为你睇落去，除咗佢爆只红出嚟啦，嗰下系 CG 啊， 嗰下 但你睇落去嗰啲火系真系超真，你唔系好觉得佢系用 CG， 同埋佢系俾你感受到喺个山火，可能睇哇个山火有排烧，但系佢真系做到个效果，可能即一两分钟已经烧到埋嚟。嗰下嗰啲火势一路系咁烧埋嚟，好逼真喎。 同埋其实佢临尾嗰场咧， 即系可以讲少少嘅。其实林彪嗰层咪林彪嗰层山火咪涌晒落去，之后咪去烧下边嗰扎 building 嘅。 系啊系啊系。 嗰度我就觉得有冇咁夸张啊？即系谂一谂又唔系，其实火山火真系咁易咁燃烧嘅。 系啊，因为你睇依家啱啱加州嗰场火，佢都系。 都咁样 烧到落摊嗰啲都好夸张 啊！系啊，即系同埋佢好多佢多场好多情节都系话，其实山火唔系净系影响到个树林， 系、啊、 会影响到你其实你嘅居民居噶嘛。 系啊， 系即系呢样嘢，我会觉得啊，佢又即系唔系净系顾及于某个方面咯。 某个地理环 系啦，即系佢顾及成个地理环境之下，啊、而你去点样去铺排佢嘅故事嘅发展。 系、啊、因为呢个可能系我哋喺香港啲城市，可能好难想象到一场山火系可以。几咁夸张？ 因为香港就算山火，你都系沿住山烧啫嘛。 郊野公园咁，但系哇，佢呢个真系可能系连绵好多公里咁喺度烧落嚟咧，即系要靠呢啲人点样去救火，都系一定嘅知识先可以做到。 系啊，所以即系都睇越睇越紧张啦，同埋我片入面嗰啲演员又演得好 啊，系 唔差，我觉得系啊，唔差。 有时阿男主角做过 阿 George Brolin。 唔系， 边 个？唔记得咗。 我知啦，边个系 啊？ 即系做 web pressure 咯，系啊。 佢初头做个隐君，佢嗰啲小虫做到鬼正噶，做 系 吸毒个隐君啫。去到后屘，佢慢慢点样去 边个翻自己 character 咧？系啦，佢嗰个转变都做得几好嘅。 其实所以呢度我谂都自己睇一个嘅，佢都 呢个自己睇一个， 系啦系啦， 都算我都算系近期有一套比较惊喜嘅。 咩惊喜嘅？叫所谓大制作电影啦。 系啦系啦系啊。 咁我嗱，等我埋尾啦，不如我讲呢套， 仲有时间， 仲少时间，系啦，咁可以讲几分钟，即系讲埋呢套有少少 激动啊！ 呢个梗系激动啦，对于呢个导演大佬 Steven Fierce 啊，即系我谂，如果大家睇过《英女王》，你点啊？《英女王》你觉得？ 我接受到啦，但系我唔可以话咁，唔可以话好睇，我接受好明白。 我谂，自从我睇完《英女王》之后咧，我对 Steven Fierce 呢位导演嘅戏咧，都有啲避忌。因为其实之后佢，我谂之后佢有几套戏我都冇睇啦。 系咩千里伴我寻？ 我都冇睇。 O K 喎， 我都冇睇佢都。系反而之后佢有套叫做咩？禁药系咪禁药方言啊？一个叫做 方言唔系 先。唔系，仲有一套嘅叫 The Program 啊。 我知，嗰套真系唔得，我知系讲边套。 同一个导演啊。 我知。 系啦，咁就系佢。咁今次呢套就系拍维多又系女王，维多利亚女王。咁佢个副题叫《日不落奇缘》。首先一样嘢就系开头我以为佢写错名啊，点解叫《日不落奇缘》咧？我睇佢都唔明点解叫《日不落奇缘》啦。咁算啦，呢个嘢就系啦。咁入边吓最我谂最熟悉就系 Judi Dench 又再做英女王啦。 佢已经做咗好多次啦， 几镬啦， 系咯 嗱。攞埋最佳女配角啦，已经都做嘢继续做嘅。咁首先睇完呢样嘢就觉得新鲜感已经冇乜啦。咁今次其实个故事都几，我唔知个，即系佢系真实故事改编嘅。咁就话其实英女王喺统治呢个印度嘅时期咧，咁因为一次嘅原因啦，咁就佢想邀请印度人，即系某啲印度人就去到英国就去做少加冕咁样，即系送啲嘢俾英女王咁样嘅。咁之后又有一个，咁好似印度嗰边咧，佢就搵一啲比较高嘅人就去英国，就谂住当系侍奉下英女王咁样啦。咁就搵咗呢一个叫 Abdul 嘅人就过咗去啦。咁好啦，过去之后咧。有得意喎，故事就係话呢，其实佢两个呢，因为原先就话啲低下层嘅人就唔可以直视去望英女王嘅。咁但係阿都就嗰次咁样情况之下呢，就望到英女王。咁同佢又呢个四目交谈咁样啦。咁一见咗之后呢，佢两个好似一见如故咁样喎。 咁就做咗 friend 啦。 咁就做咗 friend 啦。但佢做所谓做 friend 呢，其实开头有少少暧昧嘅。即係你会觉得点解会咁中。系啦，我就咁啦，咁重口味咩料啊，大佬，中意咗个僆仔唔系啊？之后其实佢好得意，因为个英女王就话，其实佢自己本身都好想去，好好学，又唔系好学，即系好想去知多啲嘢， 知啲世界嘅嘢。 系啦，咁因为佢嚟自印度啦，咁佢又未见过芒果，又想睇下啲其他嘢，咁所以就搵啲人都做咗佢老师。咁就教佢印度文啦，咁亦都叫大芒果俾佢食啦，咁亦都叫伺候佢咁样啦。咁但係临尾阿英女王就觉得即係咁样对佢又好似唔好，结果就升佢职。 咁越升职嘅话咧，咁佢啲仔女咧，同埋佢啲侍应，嗰啲仆下咧，系咁就唔锯佢啦。咁之后唔锯佢情况之下咧，就谂住嘅揾方法嚟踢佢走啦。咁啊，直至到英女王差唔多要驾崩嘅之后时间啦。系咁，我唔讲啦。 即系宫廷斗争嚟嘅。 冇错啦。咁我觉得呢个就系、是。即系首先一样嘢就 Stephen Frears 打又系拍啲咁嘅嘢，即系我真顶唔顺啦，我真系顶唔同。 博攞奖嘅咧， 系啦，咁啊 Judy Dench 打又演英女王，即系我觉得其实我都可以接受佢，但系你话佢 系咪博攞奖嗰啲啊？ 类似啦，即系平平无奇啊，即系可能太平啊，成套戏即系我会觉得唔突出咯，同埋两个演员又冇乜火花，咁睇完之后觉得咩事啊？两个即系 Judy Dench 系咁样演嘅， 即系各有各演咁。 少少咯，少各各演咁样啦。咁但其实个印度嗰位演员就之前做过 Three Idiots 嘅、 哦， 其中一个 唔怪之咁熟，我知讲边个 系啦，其中一个 好熟啊，个人 其中一个咁，所以其实即系演出方面，佢都我谂都唔算话太突出嘅， 系 即系相对嚟讲 Three Idiots 咁佢突出好多，系、 啊、 啦，咁但系 陪衬嘅啫，呢啲 陪衬嘅啫，系啦，即系呢啲所谓嘅宫廷式嘅一啲嘅斗争啊，或者暗角啊，即系暗斗啲咁嘅嘢，咁睇完之后就会觉得，切平平无奇啫。 其实我憎睇呢啲诶，讲啲咩英国皇室啊，博攞奖，即系呢啲演技，即系嗰啲叫咩角色扮演咁样，我好憎睇呢类戏啊。 咁最惨系 Judy Dench 你做来做去做呢啲角色嘅话，其实都冇咁新意啦，已经。 不如做翻阿 M 好 诶，下一集有佢啊嘛，系嘛？有冇啊？ 死咗啦！ 死又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都即系而家对于啲演员咧，即系睇得多唔中意睇嗰啲人咧，就唔会再理佢噶啦，已经唔理佢啦。系喂，咁嗱，系咁讲呢套之后，咁差唔多啦，时间就咁下个礼拜喂嚟紧亚洲电影节啦，咁系啊，咁我哋一阵间之后完咗之后会睇套吓正戏喎，一阵 希望啦， 希望系正啦，系下个礼拜可以讲下啦， 系 啊，咁有啲兴趣嘅朋友们就听下我哋。嘅节目之余就睇下我哋个 blog 或者 Facebook page 啦，我系视觉观影嘅 Alex 啦， 我系戏观影几时嘅戏， 咁下个礼拜再见咯，系真下个礼拜啊嘛，系下个礼拜见啦，系好，系咁，拜拜。